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让我们的这个拜拜肉和大家说拜拜。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嘉宾也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啊，健身教练导师郭旭辉郭教练。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是关于咱们这个和拜拜肉说拜拜的啊。郭教练其实特别的贴心，还给我们带来了几个小小的这个运动训练工具啊，有哑铃，还有一个弹力带，一会儿呢都会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它具体该怎么使用啊。我觉得首先郭教练也可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啊，为什么我们这个部位，这个应该叫我们的 肱三头肌 啊，肱三头肌啊，肱三头肌这个位置这儿为什么就容易积存下这一圈这个白白肉，让我们特别烦恼呢？ OK， 第一点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的手臂呢，其实平时用的时候呢其实挺多的，但是呢上臂用的时候其实蛮少的。比如说工作的时候用电脑，或者平时在做一些日常家务的时候，都是我们前臂用的比较多一些，而上臂其实用的比较少，所以上臂的肌肉活动起来呢又比较困难。这样，这种情况下容易在上臂周围堆积很多的脂肪，就是时间长了以后，这些脂肪堆积起来，慢慢的就是我们有些女生啊，比如说女生比较明显的，夏天穿一些紧身一点的衣服以后，后面啊前面啊都是一些赘肉， 哪敢穿呀，根本不敢穿了啊， 对对对， 因为太明显了，一下就看出来这个肉被勒出来的印儿了、啊。 对的，对的，这就是缺乏运动第一点啊，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还是和我们的淋巴有关系啊，平时呢淋巴一些人的淋巴循环不通畅的时候呢，它里面的一些毒素容易呢循环不畅，这种时间长了以后，水分呢就容易流堆积在我们的上臂周围，使它呢产生肿胀，最后看起来非常臃肿，看起来就像白白肉一样。 其实我觉得说白了也是因为前面的那一条，就是因为缺乏运动嘛， 对，主要不运动， 它这个部位血液流通也不畅， 对， 然后特别容易堆积刚才说的脂肪啊、 毒素啊、 毒素 等等， 所以它自然的这个淋巴循环也就不会通畅。 没错，没错。然后第三点呢，其实很多时候和我们办公一族有关系，就是坐姿不正确，比如说含胸、驼背，这种情况下是我们的一些肌肉，比如说上斜方肌啊、什么三角肌啊，这些肌肉呢非常处于一种什么样松弛的状态，紧张的状态，慢慢的久而久之，脂肪呢就会堆积在我们的周围了。其实就是第一点呢，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点，坐姿，平时日常坐姿有问题。第二点就是缺乏运动，其实缺乏运动是主要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的淋巴系统啊排啊这种流速不畅造成的。所以这三点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经常会碰到的这些问题，久而久之使脂肪堆积越来越多，造成了我们白白肉的这个形态。 所以很多的女生啊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可能也是跟刚才郭教练提到的这几点有特别明显的关系啊。因为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健身活动当中也特别明显的感觉到，可能对于下肢，对于 臀部的这些训练我们还都比较的关注、 哎、对没错。 但是呢对于上肢的这个练习好像往往会稍微少一些。 对的。 那少的话自然我们这个肱三头肌 力量比较弱， 对它的这个地方嘛、 哎、 就更容易堆积脂肪，再加上我们平时的一些习惯，这个习惯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说它是我们日常天天会做的，那如果天天都是以这样的一个姿态去保持的话、嗯、那自然这个地方也是容易堆积脂肪的。 对， 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淋巴循环不畅，它也就最终导致了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个掰掰肉越积越多啊，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至少让我们首先觉得就是不美观啊，大家会觉得我只敢穿个短袖，如果再穿一个稍微这个高一点的，比如说是那种小背心儿啊，或者说是我们去游泳的时候，那穿泳装的时候，胳膊一般都是要露出来的嘛，就会发觉哎呀，我的胳膊上肉怎么这么多呀，就觉得不满意了。啊，说了这么多，哎，我们最终得把它落在我们该怎么去解决它啊，因为。对于大家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已经不多了，当然这个不多了是加引号啊，就是说天气越来 越 热了嘛， 越来 越 热了、哎、 所以我们时间是很紧迫的。 对的。 那我们该怎么去做，至少让这里的这个肉肉能够在这个夏天稍微有一些改善呢？ 嗯，好了，然后呢其实有几种方法啊、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做一些拉伸， 嗯 啊，做一些按摩啊，做一些主要是做一些按摩。 那、 做完按摩以后呢，我们进行一下训练。 为什么要先做按摩呢？按摩有多大的用处呢？ 其实刚才我也提到过、我说如果说咱们平时缺乏运动，然后还有一些淋巴循环不畅啊，慢慢的是一些毒素也好，是一些脂肪物质堆积在我们的手臂上啊，所以呢我们先给它做个按摩，然后使血液循环通畅。血液 通畅以后呢，它里面血液流速正常了，把里面的养分也好能量也好能充分的给它 疏通啊，让它运输呢更加正常。这个时候呢对于脂肪也是一种促进它燃烧的一种，因为我们也知道脂肪啊主要是甘油三酯存在的啊，所以脂肪如果平时你脂肪当中的血流量如果非常顺畅以后，那甘油三酯也就是我们说的脂肪啊分解的速度也快。所以第一点呢我们先给它做一些按摩，使里面的这些脂肪啊的流速能快一些，充分的让它去供能分解。 好，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吧啊，怎么去按摩呢？ 行，那这样梦莹，那你帮我拿着一下话筒可以吧？啊， 好的。 好，第一点呢我们给它按摩的是什么呀，我们肘关节。 嗯， 因为大家看到啊，比如说我们就说一些肥胖的一些人白白肉比较多的，一般的是我们肘关节下方，你发现伸直以后堆积了很多的横肉。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肩关节，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先这样自测一下。 哎，对，自测一下，先伸直看看 我这个地方是不是肉不少。 哎，所以第一点的事情呢，我们先按摩肘关节啊。 但是按理说肘关节，我们觉得那儿的肉挺少，恨不得很多时候觉得那儿都就是包着一层皮。 对。 那感觉摁起来不都是骨头吗？ 它不是说真的是我们肘关节的鹰嘴兔的地方， 哦、 其实是肘关节稍微偏上一点，这个周围。哎，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脂肪啊。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去做呢？先给他按摩肘关节上方的这些部位。首先呢，就手臂呢伸直，我们说哎，大小臂90度坐直。这时候呢，我们一只手啊，从他的肘关节的外侧和内侧啊，整个手把肘关节包裹起来。然后怎么按摩呢？我们一般建议是顺时针的按摩啊，顺时针按摩。哎，由里向外顺时的按摩，按摩的时间大约是2到3分钟啊。但是按摩的时候不要使劲去搓，因为你使劲的时候会把表皮的这些毛细血管可能会搓伤。 我以为会搓出泥。 哎，搓出对，搓出泥。所以呢，我们搓的时候呢，尽量用我们的拇指肚啊，这些手指的这个一上方的小部分，轻轻的去按摩。按摩的时间一般在3到5分钟左右，顺时针的去按摩，一圈一圈的，就像打圈似的，顺时针的去按摩。哎，按摩完以后呢，这个地方的血液循环可能就会流速就会增 加快、啊、 对了，刚才你也提到过为什么我们肘关节看起来肉比较少呢，其实这个肘关节处这个地方啊，一般我们说肌腱比较多，韧带也比较多，所以它韧带和肌腱周围的血液毛细血管其实相对来说数量比较少，因此有时候血液循环不畅造成这个地方的一些毒素啊，一些脂肪的堆积啊，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多做按摩，促使它血液循环加快。哎，这种情况下可以使它脂肪呢充分的去燃烧、 哦、 啊，这样的，所以要多做按摩我们的 这个肘关节上方这个地方啊，按摩的时间是3到5分钟， 是顺时针那样去， 哎，顺时针按摩比较好一些啊，顺时针按摩比较好一些啊，当然逆时针呢， 哦， 按摩起来的话对表皮的光，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发现皮肤啊，皮肤的纹理它顺时针你去去按摩的时候比较舒服，逆时针的时候它的纹理呢是反方向的，感觉很不舒服， 哦， 所以我们建议顺时针去按摩， 哦， 按摩的时间大约是3到5分钟就可以了， 哦， 轻轻的也不用太用力，就我们的手指的度， 嗯， 指度就可以了， 嗯， 可以吧啊，这是第一个， 嗯， 还有一点注意的事项就是，按摩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就是不要让它出现疼痛， 嗯， 让它有一点点微微的发热发红就可以啊，千万不要按摩疼痛，按摩疼痛的时候其实可能对里面的毛细血管呢可能有一定的损伤了， 嗯， 当然了毛细血管我们看不到啊，因为毛细血管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你可能用力的时候会让毛细血管的挫伤，这种时候也不太好， 嗯，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按摩我们的后肩啊， 后 肩膀啊，那这个就很明显了，我们刚才提到孟莹你说的，有些夏天的时候穿一些紧身一点的衣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肩膀周围会有一些肉直接被挤出来， 感觉自己虎背熊腰的， 啊，对，这个其实很多人挺明显的， 对， 你发现这个地方啊， 嗯， 所以我们第二个部分呢要按摩它的后肩啊，后肩按摩的时候怎么按摩呢，我们一般把我们的手臂呢先伸出去， 嗯， 啊，往前伸，不要往后伸，为什么呢，往后伸的时候肩膀的三角肌后束啊，就是我们说的肩膀后侧的肌肉它会收紧，那肌肉一紧张它对里面的毛细血管会产生挤压，那反而你按摩的时候血液循环就更加不畅， 嗯， 因此呢我们先给他肌肉做个拉伸，我们把手臂呢伸到前侧也是， 哦， 哎，这个时候呢三角肌后侧的肌肉基本上被处于拉长的状态， 嗯， 那拉长的状态以后它里面的毛细血管流速就非常通畅啊，就不会受到挤压，这个时候也是用我们的指度啊，轻轻的整个手打开扶住我们三角肌的后侧， 嗯， 这个时候按摩的时候也是建议顺时针的去揉， 其实就是相当于把那儿给揉开， 揉开了 那种感觉， 对，揉开的感觉， 啊， 就但是呢还是我们说用指度啊轻轻的去按摩，大家发现像我按摩的时候还好，但是有些柔韧性差的一些人， 嗯， 根本够不到怎么办，那就是我们如果家里有些朋友啊或者家人呢，啊，让他帮我们自去放松也可以的啊， 哦， 手指呢也不要这样去按摩，这样按摩很容易按摩成逆时针的，所以我们手指呢要由下往上去把它环靠住我们的三角肌的后束， 嗯， 这样顺时针的去按摩，当然柔韧性不好的人可能真的更够不到， 嗯， 对吧， 只能让别人帮忙啊， 只能让别人帮忙，那按摩的时间呢也是3到5分钟， 嗯， 顺时针让它就有微微的发热即可，发热完以后这个地方呢很容易受凉，所以按摩完以后， 嗯， 建议大家一定要用毛巾呐，啊，或者马上穿上衣服啊，比如说你穿了一个背心， 哎，那隔着衣服摁的话行吗？一般 隔着衣服摁也可以， 哦， 啊，一般的就是我们建议他就是哎像我这样隔着衣服去做按摩啊，或者说哎我把上臂露出， 啊， 穿背心也可以， 对对对， 哎，原则就是你按摩完以后一定要把这个地方保护好，防止它受凉， 特别明显，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家拔罐就能感觉出来吗， 哎， 在肩部这两侧的时候一般拔出来的那个罐 很 深，色都特别深， 对，最容易受凉了， 对，经常会说这个地方是受凉受的比较厉害的嘛， 哎，对了，所以 对 一定要注意按摩完以后一定要把这个衣服啊或者毛巾啊浴巾啊披上， 嗯， 千万不让它受凉， 对， 啊，OK 好，不要尽量起， 嗯， 这是按摩， 这是第二个动作啊，都是我们按摩的动作，嗯， 对了，最后一个是不管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我们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手臂的外侧，就是真正的白白肉的位置了。 刚才我们还都没有针对到它呢， 哎， 现在才针对到它了。 真的是针对到白白肉了， 我都不敢碰它， 就是， 一碰就感觉在晃啊。 你看我这还好，经常可能练器械， 对， 啊， 郭教练他的那个肌肉是比较紧的，我的肌肉因为练的肯定不太好， 哎， 所以是松的，一扒了你就能感觉它在晃啊， 可能练的比较少一些， 啊， 对吧？练的少一些， 嗯， 啊，所以呢，最后一个我们按摩的是手臂的外侧。按摩手臂外侧的时候呢就是也是曲肘，为什么要曲肘呢， 嗯， 因为一般我们说肱三头肌啊，跟肱三头肌它如果训练的时候我们知道都是往后用力的收缩的， 嗯， 对吧， 嗯， 所以也是不要往手臂往后伸，这样往后伸的话肌肉收缩发力，对这个里面的血管呢也会受掉一定的挤压，那放松的时候就不太好了按摩， 嗯， 啊，所以也是把手臂抬起，肘关节曲肘90度， 嗯， 曲肘90度的时候有两种情况，一个情况也是你可以用手啊由里向外用我们的 手指肚啊，扶住我们这些白白肉的位置，然后由里向外去推，去推就可以了。 从内向外， 哎，从内向外推它啊，也是3到5分钟，大家可以试一试。如果你从外向里你去推，很不舒服，很不舒服，也是从里往外推，把它白白肉很明显的能把它推出去。 是不是尽全力的，仿佛要把所有的那儿的肉都要推出去的那种感觉？ 哎。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三角肌后束啊，肘关节都好，这两个地方啊，用力的时候就是轻微的，让它感觉又发热又可以。而我们真的白白肉的地方，这个是我们肱三头肌，当然周围的肌肉也很多，外侧是很多的脂肪，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用力的去推。当然了，如果手臂很干燥或者皮肤很干燥，可以抹一层的润肤霜，这种话增加它的一个润滑度，会舒服一些。推的时间也是3到5分钟的时间，整个推完以后，从我们的肘关节、我们的三角肌后束，还有我们真正的肱三头肌周围的这些白白肉，整个血液循环就会被打通。打通以后呢， 加速了吗？ 对，加速了。这个时候整个血液循环加速了，里面的一些我们说的一些毒素也好，或者一些养分也好，或者血液循环带送的里面的脂肪也好，能充分的去调动。 对, 对、啊、 而且我觉得通过刚才郭教练提到的这三个算是按摩也可以叫是热身的动作啊， 哎、 做完之后我们这个白白肉这一片区域啊、一像您刚才说的血液循环 加 快了、 嗯、 然后这儿估计也是热热的， 对，没错、 啊、然后还有一点估计也已经红了， 没错 它已经有了一些从内到外的反应了， 对的、嗯、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去做其他的，给它进行一个更深层次的刺激，让它能够有变紧致， 对了， 变得这个匀称的这个效果了嘛、啊、 所以呢就相当于刚才说热完身以后，我们现在要对它进行一些训练了、 嗯、 啊，训练了。但是当然了，训练呢其实分两种，一种是家庭式的、 嗯、 一种是我们说的平时咱们去健身房训练的，对吧？那分两种去给大家分享、 嗯、 第一种咱们就分享家庭式的了。比如说有些人说，哎呦，我上班下班有时候 时间比较紧 张、 啊、 对了，没时间。那这个时候咱们放对这些人群我们进行一下家庭式的一些训练、 嗯、 啊。好，那这个第一个动作啊，第一个动作那怎么去练呢？首先咱们练的时候呢，我会用一些家庭咱们当中的一些家居辅助，对吧？比如说真的是我想把这个肱三头肌啊练得非常紧实啊，刚才通过按摩啊，比如说使它的脂肪有一定的燃烧了，这个时候对里面的肌肉也要进行一下训练嘛。 对 啊， 我们趁热打铁嘛， 趁热打铁， 赶紧。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比如说真的在家里呢，如果有的话，我们会备一些哑铃，小哑铃嘛。 这个小哑铃其实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特别方便的。 对， 因为在疫情期间啊，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这种感觉、 嗯、 我反正感觉我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在疫情期间就都给自己家中制备了这样的方便，就是在家中使用的小哑铃， 对， 有那种组合式的， 哎，对 啊，然后还有像这种单个的一个一个，然后不同重量的这种小哑铃， 哎， 其实特别的方便啊。就像刚才郭教练提到的，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如果我们不是那么方便去健身房每天都能够去坚持锻炼的话，给家中备这样的一个哑铃，还有一会儿我们会介绍的这个弹力带，会特别有效的让我们利用在家中的时间，甚至是说在办公室午休的一些时间，都可以来去进行一个简单的有效的健身嘛。 对，就是说一个小哑铃可以练遍全身嘛，对吧？ 对， 啊，所以咱们针对这个肱三头肌我们训练，比如说这个哑铃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水瓶嘛，咱们说矿泉水瓶也可以的。 对，那我们一般选择多重的哑铃比较合适呢？ 你看比如说像我手里拿的是4斤的，大约是4磅，就是不到4斤吧，就是2公斤的、 哦， 像男生就可以用这种重量去训练，当然 了，女生是可以比这个再轻一点， 再轻一些，2斤呢、就可以的。对，就是也就是我们说的，买一个那个1.5升的那个矿泉水瓶， 对， 就可以的啊。其实不用太大，就可以去训练了。 嗯， 那训练的时候，我们针对这个肱三头肌怎么训练呢？其实就做一个臂屈伸就可以了啊。那当然了，这个阻力是向下的，那我不能说坐在办公桌上往下去把手臂伸直，那这个没有意义。首先你要训练这个肌肉，你得找到它的阻重力和它的抗重力的方向，也就是我们的阻力方向和抗阻力的方向、 嗯、 那当然这个哑铃是往下的阻力，所以对抗阻力我要往上走。 嗯， 那第一种方式呢，就是你可以把它举到我们的头顶上方，比如说那这个阻力向下，好了，我把手臂呢端起来，对吧，放在耳朵两侧啊，放在耳朵一侧， 这个时候是大臂呢扶住我这手的大臂啊，靠近耳朵。那大家从侧面看，你看这个哑铃现在阻力向下的，然后对抗阻力向上，往上去提，啊，提到肘关节大约保持微曲就可以了，慢慢的下放。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肱三头肌会有收缩， 对对，很明显的感觉嘛， 收缩放松。对了哈，当然了，我们说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如果在家里呢，其实我们主要的目的呢是塑形嘛，对吧，也不是为了说把肌肉练的维度很大，所以呢重量不用太大，稍微轻一点。 对，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郭教练的这个四斤对我来说就稍微有点沉。 对，感觉我 可能的确我太缺乏训练了。 做的时候呢，这个次数呢一般在15到20次之间。 对 啊，这个肌耐力的训练，增加这个里面的一个肌肉的弹性啊，并且呢，对于它进行塑形也特别好。 其实我觉得郭教练在说我们就是对于哑铃它的一个叫重力方向的判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对于这个哑铃使用上的一个正确的介绍。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哑铃我们大家都见过，一般我们手里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时候，很多朋友在做这种哑铃负重训练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手怎么拿着它，就是让它以向我的方向也好，或者说是离开我的这个方向也好，去做这种练习。在刚才您介绍做这个肱三头肌训练的时候啊，和我想象当中不一样。我之前真的也还是以为说我手这么攥着，那我就这样去做就好了。但实际上 不是的， 完全不一样， 一点效果。 应该是相当于是让它两侧的这个圆的位置，反而是应该冲着地。而不是说和地面是平行的，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正确的使用方法啊。 对，就是一定要找到阻力和抗阻力的过程。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北京汇文中学校内有三座石碑静立，每至清明，学校就会组织师生慎终追远。150年间，从这所学校走出了一代又一代心怀国家大义、矢志理想信念的英雄，他们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在这个行列中，有一位戎马英雄。1926年9月下旬，一个19岁的年轻人，泾原育德中学教务主任、时任汇文中学教务主任周柱三的介绍，以欠交学费的优待条件，从育德中学转学到了汇文中学。他就是后来被毛泽东誉为共产党人好榜样的彭雪枫。在进入汇文中学的前不久，彭雪枫已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1926年，他领导建立了汇文中学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这是东城区第一个中学党支部。 同时，彭雪枫还是中共北京市东城辖区内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负责辖区内的学生运动工作。 地下党支部先后组织了育德同学会、汇文学艺读书会，带领学生学习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很快，彭雪枫身边就聚集起了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这是汇文中学地下党支部第一次开会时的照片，一张张年轻的面容，神情笃定，目光坚毅。这份笃定，这份坚毅，源于他们找到了要为之奋斗终生的信仰。 当时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学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彭雪枫和汇文中学党支部组织学生罢课游行，改组了该校的学生会，书写标语，张贴传单。他们甚至在寒冬深夜把革命标语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张作霖、打倒帝国主义等张贴到大街小道。汇文中学学生运动蓬勃发展，也使这所学校成为北京东城区学生运动的中心。 1927年4月，北京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李大钊等人先后被捕，军警也对彭雪枫展开了搜捕，彭雪枫不得不离开北京。但革命的火种已经点燃，就再也不会熄灭。此后汇文中学的党支部几次被破坏，但都一次次重新成立，积极参与到一二九爱国运动、抗日救亡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等斗争的洪流之中。一批又一批优秀党员和爱国进步青年不断锤炼，不断成长，坚守初心，始终向前。如今汇文中学依然通过英雄班的形式铭记英雄的足迹，彭雪枫班、李大钊班、吴运铎班，一个个英雄的名字和他们坚守融铸的信念理想代代相传。除此之外，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等30多位汇文出身的两院院士，在和平年代为国发光发热。为纪念他们，王大珩班、贾兰坡班等应运而生，指引着新时代的汇文学子学成报国，为国争光。王征是977级英雄班的毕业生，如今他已经是3届英雄班的班主任。 汇文中学的学子一直有这样的一种自主的意识，学以致用，通过对学生进行有意义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的引领，然后使他们不断的成长，最终成为这个祖国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 天地悠悠，山河永转，物换星移。如今我们站在这里，在这块碑前，向前看，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这所校园在100多年的历程中，红色基因孕育，理想星火汇聚，如今下一个百年壮阔启程，在历史中找寻初心，激励使命，红色基因将引领一代代人继往开来。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京津冀之声5月26日优化调整节目播出时间， 上午7点早安京津冀开启早间新闻板块， 下午5点乐行京津冀、京津冀新干线为您提供傍晚的资讯服务。 文化休闲， 创新创业， 求职求学， 乐山乐水， 宜居养老。 我在京津冀之声， 我们都在京津冀之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敬请关注。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 3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00、16:00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关于如何瘦手臂。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嘉宾也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啊，健身教练导师郭旭辉郭教练。在哑铃的使用上，郭教练也有一些需要提示大家的地方。 孟莹提到这一点呢，当然给大家一定要多补充一些，就是在现实当中大家看到啊，在家里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比如我们的家人拿着哑铃，哎，说，哎，我要练胸部，比如很多男生喜欢练胸部，他拿着两个哑铃，哎，两个手这样打开合上，应该见过吧？两个手一起的，哎，这种动作，当然我做的是单手的啊，就是两个手拿哑铃往中间加上打开，加上打开，你会问他说，哎，你干嘛呢？他说我想练胸。那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就结合我们刚才提到的阻力和抗阻力的方向，你想一想，这个哑铃的方向，你抓起来以后，它是不是往阻力是向下的呀？重力是向下的，那你对抗阻力应该往上走，而你做的是水平面的动作，你想一想，你水平的打开 合上 打开合上，对了，它和阻力根本就没有在一个线上，就像我们拔河一样，你把这一侧拔，我要把这一侧拔，这种情况下才能形成一个对抗力。那如果这个阻力是向下的，而你活动的方向是水平面的，它根本就没有形成一个对抗力，所以对胸肌根本没有效果的。你这种练的时候，反而有的时候对肩关节的压力会很大，可能会产生损伤。当然了，如果现实当中你要把它作为一个热身，比如说你想，哎，我训练之前先把肌肉热身一下，你这样拿哑铃打开合上，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训练这个肌肉，那这个方法就练不到了， 反而是错误的了。 反而错误的，对，所以给大家补充一下。那你想练肱三头肌，你看你什么方向？如果我把它举起来，好了，那你发现大家发现这哑铃的阻力是向下的，那你对抗阻力往上做就可以了，这就能训练肱三头肌。 对。 那同样，第二种方法就给大家介绍了啊。就是有些人呢可能说啊，我坐着不习惯啊，我一定要站起来。那第二种方法就是可以站着的动作，比如说我们说俯身的必屈伸 啊。 哎，首先我站起来以后，我身体呢俯下身来，把这个手臂呢贴着我的身体。大家看，哎，这个时候的阻力方向是什么呀？是向斜下方了。那你的对抗阻力的方向就是往斜后方去用力。哎，这种情况下叫臂屈伸， 对对， 俯身臂屈伸，哎，也可以练到我们的肱三头肌， 对 对， 对 吧？哎，对了，所以我们说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找到阻力和抗阻力的方向， 就不是傻练。 对，不是傻练。 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科学的练习，它是真的是有很多科学道理在里面的。我们怎么能练的最终你是有收获的？其实这么一个哑铃，可能大家都觉得我也在拿哑铃练，你也在拿哑铃练，为什么我练出来的效果不如你好？ 对了 啊，就是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们没有按照它科学的一个原理去进行练习的话，没有收获，我觉得还算是其次。千万不要练出受伤的问题。 对对对， 要是受伤的话，可能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就更是得不偿失了。 没错 啊， 还有一种最后一种方法是我珍藏很多年的一个秘籍，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曝光了啊， 曝光了，就是针对我们，真的是我们外侧的很多女生啊，女孩的，你会发现她外侧的这个 哎，这个脂肪比较多， 嗯， 就偏外侧的，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白白肉。 白白肉，对，内侧相对来说有的时候我们手臂贴着身体还好一些。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可能的吧？怎么可能就说外侧的多就内侧的少呢？这种东西它都是 都均衡的， 对呀、啊。 我的意思就是内侧，因为穿衣服嘛，可能贴着身体看不到。我们穿短袖我一看看到外侧的比较多。 郭教练，你明显就是自欺欺人。 所以呢，这个方法，哎，这个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真的是特别。特别好，那怎么做呢、 嗯、 不管男生也好女生也好、 嗯、 都可以试一试、 嗯、 啊做的时候呢首先你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以我现在我坐姿的情况 好 我拿个哑铃啊拿个哑铃呢这个时候呢我把哑铃呢我把整个手臂现在是大家看啊我的手臂是垂直于大臂垂直于地面的 嗯 我现在我把手臂往前延伸延伸到这个肩关节稍微屈一些 哦 哎屈一些以后呢这个时候我身体我站起来 嗯， 站起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上身再前倾啊，梦莹往前、 啊， 哎，往前倾，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这手扶住这个大臂不动，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往后去做训练， 这个幅度很小啊， 很小 就比刚才第二个那个动作的幅度还要小。 哎、这个是正常的做， 对， 这个呢是我们把我们的 先前倾，对， 把手臂往前去送出去，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一些肌肉已经被拉长了， 对， 这个时候针对于我们。哎，外侧这个地方的这个白白肉， 嗯、 我说的这个肌肉也好 啊， 哎，训练特别好啊，这是特别好，特别小的一些方式转换，其实对于这个肌肉的一些训练敏感度就不一样的。 而且感觉就是它的这个训练的肌肉会更小、更深层次。 对的，对的。所以呢，就针对于刚才说的外侧的、 啊、 更多，像刚才的动作，就小幅度的动作， 嗯、 针对于外侧的这些肌肉。特别好，当然了，我们说白白肉，你不可能这些白白肉，我们说的是脂肪嘛，不可能说通过器械把它练完，你一定要配合有氧训练。 嗯， 这个白白肉是脂肪，你不能说我练器械，我把这些脂肪减掉，这是不可能的。 只是会让它变得紧致一些， 里面的 不是那么松嘛。 对了，里面的肌肉变得紧实一些，而外在的这些脂肪，你还是通过有氧要去训练的，对吧？所以也不能给大家误导了啊，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就是刚才介绍几个动作是主要练这肌肉的， 嗯、 你把里面的就像孟莹说的，你把里面的肌肉练紧实了，就看起来比较有弹性美感了。但是外侧的这些白白肉，你还要去做有氧， 是有氧加力量相结合， 对 我们的这个白白肉的这个部位，它才会变得更加紧致， 没错， 才能真正做到说是跟它说拜拜嘛、 哎。所以呢，就是我们说有氧训练，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一般的是20分钟以上的有氧， 嗯， 因为你做20分钟以内的有氧训练，身体内主要是咱们糖分在消耗。对吧？那对于脂肪的燃烧呢，意义不大，所以建议大家呢，保持在20分钟。如果有能力的话，你可以30分钟、40分钟。 对， 这个时候脂肪能燃烧掉，再通过我们刚才介绍几个动作，把肌肉练好以后，这个美臂啊，这个手臂的美感就会出现了，就 对， 对吧？啊， 而且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嘛，我们一般去做这个运动训练，也不可能仅仅只是针对一个部位。 对 啊。既然练了，那肯定是全身都会有消耗， 没错， 那全身的这个赘肉都有可能会被练得紧致，被这个脂肪会被消耗掉， 对，脂肪全身的燃脂嘛， 对，所以其实对于大家来说、 嗯、 我们今天虽然是说针对于这个白白肉，但实际上大家的这个有氧和力量相结合的这种练习、 嗯、 一定是让我们全身都可以看到效果 的、啊、对 的， 对的。 刚才我们听郭教练和大家说到的是拿小哑铃，哎，来做一些把我们这个白白肉进行训练的办法、 嗯。对， 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郭教练今天还带了一个这个工具啊， 弹力带， 也是特别常见的弹力带。 对，弹力带， 同样也可以来做一些给我们手臂进行训练的方法。嗯、那我们就继续来听郭教练和大家去说一说，好不好？ 好了， 嗯。 然后这个呢，弹力带，其实和哑铃的一个区别。 嗯， 为什么拿这两个工具呢？其实哑铃呢，有的时候男孩子用的比较多一些，男生用的多一些啊。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其实弹力带，从安全啊和它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感觉、肌肉的感觉来讲， 嗯、 其实弹力带更适合女生。但是不是说弹力带男生不能用了？ 对， 就相比较来说，女孩子从安全的角度。训练的安全角度，从它效果来讲，弹力带更适合女孩子， 或者可以这样说吧、 啊、 让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有更加多的乐趣。 哎， 大家既可以选择弹力带，也可以选择哑铃，根据自己喜好嘛、 哎、 啊，那我今天想用哑铃我就用哑铃，明天我不想用哑铃了，我想用弹力带也可以用弹力带。 对了， 让我的这个训练的方式也可以更加 多样 化一 些 化一些、 哎、对、 嗯、 那这个弹力带呢，它训练的时候 就是还是针对于我们的手臂吧，啊，给大家讲几个动作。 好的， 就是就是原则啊，几个原则动作，大家可以在这基础之上增加一些趣味性啊、乐趣都可以的啊。那这个弹力带有一点就是，你在训练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它没有弹力。如果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弹力带一放松，那它的原则就是说没有效果。 对、 啊、 对， 所以弹力带整个过程始终是有张力的。 对， 你不能说放回来以后它放松了， 对 啊， 那 就 没有什么训练的效果了嘛、啊、 好了，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弹力带。那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很好的可以练到我们的肱三头肌的动作，就是我们的哎这个地方。 嗯， 这个地方怎么去练呢？就是一个手，我们这个也单人就可以完成的，一个手哎缠绕在手上，对吧、 嗯、 把它放在我们的后背、 哦、 然后这个手呢直接在我们的耳朵一侧就可以了，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以前洗澡？ 哎，对，搓澡一样， 那个搓澡的那种感觉， 对，搓澡一样，就这个训练、 哦。另外一只手臂是在身体下侧固定住， 下方固定住， 对， 在我们的腰部， 哎，对， 固定。 然后训练的那个胳膊，我们就这样从头后侧 往上 蹬着那个弹力带， 对，往前， 哎，一直要往上， 往前， 应该是往斜上方、啊， 斜上方， 斜上 方，就像搓澡一样，哎、就像搓澡一样。对， 对 了啊，它这个弹力带呢？因为这个弹力带为什么我说稍微来讲女孩子呢能适合一些呢？因为它弹力带这个弹性系数，它始终哎是在不同的过程当中它有变化的。 哎，对， 它的手腕能够适应这个变化。而哑铃呢，可能是对于一些女生前臂力量比较弱的，拿起来有时候不舒服，它会摆动。 再加上它其实是始终保持在一个重量 上，重量 上， 对、啊， 不像弹力带它会 不断的改变。 再加上其实弹力带它也是有磅数。 啊，有磅数 的区别 的 嘛、啊、 对， 对， 其实像今天郭教练带的是一条蓝色的弹力带， 对，还有红色的 呀， 对， 绿色的 呀，黄色的都有的，对。 所以像这种蓝色的它是属于多少？ 它是不同的品牌，就是不同的磅数、一般啊，我们说弹力带它最轻的是2磅、 嗯、 也就不到2斤， 嗯， 就相当于我们一瓶水的重量。不同的颜色带瓶不同的磅数，像这个蓝色的啊，这个蓝色的磅数可能就是带4斤，就像跟和哑铃的重量差不多的、 哦、对 啊， 对， 所以女生可能用起来比较吃力。因此我们有些人说在线上购一些弹力带的时候，你要问清楚这种商家它的磅数， 对 吧，适合自己的，有2磅的，有4磅的，有6磅的，有8磅的，还有10多磅的、 嗯、 对吧。当然家里有男生的话我们可以用大的， 对， 还有女生的话可以用轻一些的就可以， 是的， 对啊。 这是刚才说到的啊，就是我们第一个动作、嗯、拿弹力带放在自己的身后 对、 啊、 腰部， 一只手固定在我们的这个腰部左右吧，另外一只相当于是训练的那个手臂嘛，在我们的颈后，然后蹬着弹力带往我们的斜上方 去拉，哎，肱三头肌就可以练 到，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肱三头肌进行一个很好的训练。 对的， 当然根据这个弹力带的磅数不同，给自己带来的这个效果肯定也不一样， 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有一点啊，因为弹力带刚才您也提到了、嗯、就是我们不能让它出现那种没有弹力的时候， 对，没有弹 力。那我到底停在什么样的位置？是比如说我停到我最下头、 嗯、 下到不能再下了，还是说停到一定的位置就在脑后侧就可以了呢、 嗯、好，这孟莹提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刚才我给大家再补充一下啊、 嗯、 拿了哑铃也补充、 哦、 哑铃它属于自由重量，所以我们有个原则，就是刚才针对于我们说哎拜拜肱三头肌这个部分训练肌肉训练，其他的肌肉也是一个道理。一般我们使用哑铃的时候或者水平的时候，它都是一些自由重量。那你下放的时候一般大小臂是90度就可以了。 嗯、 啊、就下放的大小臂90度、 嗯、 起来的时候肘微屈。 嗯， 哎，同样我们做弯举的时候，比如我们在提到往上弯举的时候大小臂90度， 嗯， 往下放的时候肘关节。啊，肘关节微 曲， 对、 哎、对， 是这个原则。那如果换成我们弹力带就不一样了。换成弹力带的时候，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始终整个过程在发力的时候，它的弹性系数它都不断的变化， 对， 所以你在哪个角度它都会受力啊。所以你放的时候，比如说我在身后，还是刚才的动作啊。这个弹力带的一个原则就是你放的时候可以放到最低，你不用说往下放的时候大小臂必须是90度，这个没必要，你往下放到最低也可以，往上拉的时候当然不要超伸，还是肘微屈就可以了、 嗯、 所以往下放的时候你可以放到最低，但是有个原则，大家看后侧， 嗯， 你不能说让弹力带放松了，那这个就没有意义了、 哦、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你放松到最底线以后，它弹力带还是要保持有张力， 应该算是一个绷直的状态，只不过不是那种紧绷的状态。 对的，就不能放松了它。 那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在我做准备的时候、嗯，在开始做这个动作之前，我的这个弹力带就应该，对对 对， 不是松弛的状态， 没错， 让它最后回到我一个原始状态的时候， 它 停在还是 对那样的一个也是绷直的状态就可以了、 嗯、对的， 这样的话大家就好去判定我在停应该停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哎，没错没错、 啊、 这点给大家补充一下，这个原则、 嗯、 啊，弹力带就是你可以放松到最大最低幅度都没问题、 嗯、 但是始终呢它在放松的状态也是有弹性的，不能放松、 嗯、对 就可以了。 是弹力带既可以自己拿着去练、 啊、 有时候我看有一些朋友他也特别喜欢比如说在一个固定物体上 对 把它绑住， 没问题的、 啊、 也可以。 然后这样的话我是可以解放双手嘛，一起来去做 对的 这种训练。 对在健身房的时候 我们或者在家里的时候我们有个器械就是固定的， 对、 哎、 对 你手臂往下拉也可以的。 对对、 哎、我们把这个弹力带可以固定在我们门框啊、 嗯 固定在门把手上都可以的，但是原则就是一定要找到阻力和抗阻力的方向。比如我把这个弹力带挂得很高，那它的阻力就在上方吧。 嗯， 所以对抗阻力我要往下 下拉， 往下拉。 对 了，如果你水平的方向你固定了， 嗯， 它是在前方，所以你拉的时候就要往后 拉。 哎， 对 了，所以你要知道个原则，大家就是一定要知道阻力和抗阻力的方向啊，它是在一条线上不同方向的。 嗯， 啊、对 对。那弹力带的这种训练方式还有需要给大家介绍的吗？ 还有一种就是男生可能可以做的，这个女生我就不建议大家挑战了。 嗯， 就是把弹力带可以放在自己的身后做窄距俯卧撑。 哦、嗯、 啊，这个方法大家知道啊，什么叫窄距俯卧撑呢？那我就直接站起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好的。 哎，模仿一下啊，比如说、 嗯、 我现在啊我是做俯卧撑的，正常俯卧撑我们两个手臂是打开的、 嗯、 对吧啊、哦、但是我们有些男生，因为男生嘛手臂的力量肱三头肌的力量还是比较大一些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两个手臂呢可以夹紧身体， 嗯， 夹紧身体以后用自己的自身负重去做俯卧撑。 对， 当然了这个时候有些男生说，哎，这个阻力也很小，那怎么办呢？ 还不够刺激、 哎、我可以把弹力带从身后缠过来，占了半数嘛， 明白了、 啊、这样放在我的身后、 哦、 这样去做俯卧撑。哇，那这个难度系数 阻力一下 就 又 很大了， 增加了嘛， 对了，相当于身上、 啊、 比如说哎，我举个例子啊，我这弹力带本来单层的是4斤，我现在我把它变成了双层的、 哦、 在身后，那相当于我身上压了8斤的一个重量，又多了8斤，那这种重量做起来，对肌肉的刺激就是蛮大的来讲。 哦、 嗯， 这个的确听起来挑战度就高了啊。 没错。 但同时呢，它也是给我们的这个肱三头肌进行了一个很有效的训练嘛啊。我觉得这个的确像郭教练说的，可能更加适合男生一些，因为对于我们很多女生做这个俯卧撑，大家 已经很吃力了， 首先可能都不是那么容易能完成的嘛啊。 对对对，嗯、 所以这个训练方式呢，也是根据大家自己的这个训练的情况，我们来去有针对性的去选择。 嗯、 那当然，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一点啊，我们是分大家在家中的或者说是在办公室当中我们间隙来进行的练习、 嗯、 比如说这种小哑铃还有弹 力 带，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在家中或者是在办公室午休的时候我就简单的去做一做，因为时间也不会占用太长时间嘛，午休我们有个20分钟左右大家就练到了我们的这个手臂肌肉了。但同时你也提到了在健身房的一些练习、 哎、 那这个是要怎么做呢？ 在健身房，因为健身房有很多的如果大家去健身房训练，我们都知道健身房有很多的那种长凳、 嗯、 就是我们专门是做器械的时候坐在凳子上，那种平凳很方很正很长的那种凳子，大家可以把双手放在凳子上、 嗯、 去做什么呀，自身负重的这种臂屈伸、 哦、 因为那种场地呢就不受局限了。当然在家有的时候因为你家里的床也好椅子也好它有一点的海绵弹性、 嗯、 所以对手腕的掌握程度来讲难度比较大、 嗯、 而健身房我们那种平凳比如说我们那种器械哑铃推胸的那种平凳、 嗯、 就是很平有一点点厚度，但是它的一个它的硬度非常舒服，所以你可以双手撑在我们这个平凳上、 嗯、 做这个什么样臂屈伸， 对 特别好、 哦、 另外一种还有一个器械练这个练我们的肱三头肌、 嗯、 以及对我们肱三头肌的塑形美感特别好，就是我们说的钢线下压、 嗯、 或者说绳索下压。在健身房有个器械叫龙门架， 对、 龙门架大家都应该见过，就是夹胸的那个器械、 嗯、是的， 我站在一侧我把这个器械调高一些对吧，然后去做这个什么动作，钢线下压，就是两个手臂呢抓住这两个把手、 嗯、 然后大小臂90度是开始的位置，然后慢慢的往下去压、 啊、 压到肘关节保持微屈，然后慢慢的还原到90度，应该见过，如果是健身房训练的时候 对 这个动作，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嗯， 如果单独的想把外侧 这边的这个肌肉练得更紧实更美感，也是我们把手臂呢往前抓住把手、 啊、也是要稍微往前伸一点、 哎、往前送一下、 啊、 送一下以后上身呢往前倾一点，但是不要拱背含胸、 嗯、对， 上身还是挺直的，整个上身往前倾一点。然后这个时候肱三头肌的长头，因为肱三头肌有三个部分组成，它的长头已经被拉长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好发力了。在这个位置上固定以后，我们可以做肛线下压，那主要针对于我们肱三头肌的外侧以及内侧这个地方的肌肉， 嗯， 练特别好。当然了，肱三头肌其实分两种，就是如果我们不是那种搞竞技的，或者不是说哎我练大块头的，我们一般做肛线下压一般是轻重量的， 对、 啊、 多 次 数，哎， 对 它塑形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是男生的话，可能这肛线下压大重量我也不建议，你可以用哑铃杠铃去大重量去做。 对， 对吧， 如果是想要维度上、 啊、 上涨的话， 哎， 那可能是需要 哑铃或杠铃， 对，再加上就是我们次数上， 哎， 就不用做那么多次了嘛。 对对对对，不用十五次，不用十五次了。 对、 嗯， 大家的日常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这个部位的肌肉是更加紧致的话， 对， 那其实还是以多次数、轻重量为主的。 没错， 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拉伸， 拉伸 啊、 哎， 跟我们也再说一说啊。 行，那拉在讲拉伸之前呢，给大家再说一下，就是有些人你会发现夏天，比如拎包的时候、拎东西的时候，肘关节超伸。我不知道孟莹见过肘关节超伸吗、 啊、会，那东西太沉了、哦、我可能就不得已会这样、 对， 别说见过有些人，我自己可能都会这样 做、哦、超伸。 对， 第一点会有危害，第二点影响美感、 嗯、 对吧，就感觉你的手臂好像不直似的，是吧，整个前臂是垂下来 已经吐出去了、 哎、对， 那种感觉 下去了已经。对，我这还好，因为经常练嘛，可能肌肉好一些、 嗯、 有些人他的前臂往下走的，所以整个已经大约八十度了、 哦、对对对、 啊、很危险啊，有严重的话有可能会使我们的关节磨损疼痛。这种情况你发现你还是女孩子偏多一些， 嗯， 因为平时女生可能拎包也好，或者坐公交也好，她抓那种前面的那个公交把手也好，她手臂老是习惯性的往使劲伸直，伸得很 直， 对了、嗯、并且女生呢平时可能前侧的肱二头肌练得特别少、 嗯、 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后侧的肌肉就绷得很紧，把整个手臂造成了一个我们说肘超伸、 嗯、 所以其实这些女生平时要多练练，有些女孩子啊，当然男生也要练，多练练肱二头肌、 哦 哎、可以拿哑铃也好， 就是做那个最常见的、 哎、对，常见的多做一些弯举， 健身房最常见 的，对啊、最普遍的动作，真的 要多做，慢慢的把这个肌肉练好以后、 哦、 它可以把我们的前臂拉过来，就防止你产生超伸的现象、 哎、对 对， 对， 对， 所以给大家再补充一下这个、嗯、啊。最后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下拉伸。 嗯， 那肱三头肌拉伸呢其实分三种拉伸、 嗯、 但是呢今天给大家讲两种常见的拉伸。 好， 就是自己可以和搭档一起做的。 嗯， 我如果没有人我自己做怎么做呢、 嗯、 我做个静态拉伸、 嗯、 静态的不用做任何的辅助的，就是我自己、 嗯、 哎，比如说坐在一个凳子上，把手臂伸到我同侧的肩胛骨、 哦、 另外一个手扶住大臂直接往上提。 对对，其实那种拉伸感挺明显的， 挺明显的， 就是另外一个手臂去帮忙的。 哎，对了，整个肱三头就会拉伸。 对， 拉伸的时间一般是三十秒，不要太长。有的人可能哎，我不动，我在这个位置上保持静止， 对呀、啊， 一、啊、到两分钟，那不好，容易把场 麻 木了， 对 对， 对。所以呢，建议大家啊，打三十秒的时候就可以了、 哦。 那另外一种就是辅助性的，比如说有家里人陪伴的时候， 嗯、 我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样啊？托住大臂和小臂，再进行一个辅助。 对，我看有时候有教练帮着的话， 哎、 会好像提得很高那种啊。 哎、就这样，辅助个大臂，辅助个小臂，这样。去拉伸，一个手扶住他的小臂，一个手扶住他的大臂，往后去拉伸。这种拉伸的强度会更大一些，所以呢，这个拉伸呢属于被动拉伸，就是最好有个搭档。 对、 啊、 对，他帮着我可以再做高一点，因为自己在做的话，好像就到不了了。 没错，没错， 哦、 还是有限制的，所以这两种方式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嗯啊，当然啊，刚才我们也提到过一点，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注意事项，就比如说我们拎包的时候，大家不要把自己的这个手臂超伸的太过了。 对了，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及时止损的办法就是我们 多多的去， 对，日常呢就是拿东西提东西的时候不要再做那样特别极端的动作，还有就是我们加强自己的肱二头肌。当然还有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行为习惯，比如说在一开始郭教练提到过的，因为我们特别长时间的一种久坐导致的自己身体姿态呢是这种含胸驼背的、 嗯、 那自然的我们的这个白白肉的这一片啊，或者说我们叫肱三头肌的这个位置，它